月鼓风公司狗年生肖酒， 亭亭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低层偏东气流的影响，傍晚到夜间本时有弱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短时阵风可达6级左右，请注意防范。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上升，天气比较炎热，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局地伴有弱雷电，东转北风2-3级见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阴亮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是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辛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 辛辣麦克风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亚太晚， 辛辣麦克风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Music Sherlock My 辛辣麦克风全面一键 张玉晚10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y。 Hello， 到了北京时间的22:03，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到12点，周日晚上10点到12点收听全中国最最最最最嗨的周末夜现场。各位同学，2018年8月19号星期日，周天快乐！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就在老地方等你，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向全球的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问好，招手。哎呀，生活里面呢总是呢需要很多很多的惊喜感啊、我们不能过那种完全平淡没有惊喜感的生活啊、昨天呢我也是这接到了是吧一份惊喜啊、不应该算是一份惊喜了，惊喜暴击啊、刚过了七夕对不对，然后呢收到了很多同学呢我的听众朋友送给我的这个礼物，七夕礼物啊、大家心里还想着我这个，虽然这个可能已经有了心爱的他的你啊、依旧呢心里还存了那么一丢丢的位置给我哈，感恩。然后呢把这个祝福呢透过各种方式哈、送给这个花也特别美哈、我已经种在我们家阳台了，谢谢巧克力甜。然后呢还有就是昨天晚上呢还有一位特别可爱的一个小女生啊，然后呢在我们的制作中心的5楼一直等，从节目的一开始在等，然后下了直播之后呢那么晚了还在等啊、所以呢提醒大家啊、感谢大家对麦同学和我们的电台节目的支持，但是呢这么晚的时间里面啊，所以呢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早点回家，回家听着节目啊，在车里听着节目多好，不要让我们担心啊。 今天晚上同样为大家奉上两个小时的音乐大餐，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同时呢加入我们的麦家族麦苗的聚集地，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麦 home 的点歌贴已经上线了，为你打开说一说今天晚上想听到的歌曲，想点播的歌和想送出的祝福对象都是谁。虽然啊这个七夕已经过去了，对不对，但是呢惊喜要不断，创意要不断，对吧？世界上本没有路嘛，对吧？走的人多了就成路。世界上本没有扁鹊，对不对？被这个牛郎织女每年踩一踩，是吧？便有了扁鹊。这什么呀？这是。总之，希望大家呢可以不断的给自己生活更多的惊喜和新意。好了，开启我们今天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I think I like it 心跳上 down down 像小小微雪闭上眼睛自由坠落雪落中中间让这瞬间带我向你温柔到蔓延我那冰墙连帽有口气都笑脸隐藏的心却深深一扎 不用听别人瞎别乱想选中这感觉向前找美丽岛上找找精致的 baby Are you down 当 中最后一页只有你我的夜 心看过来值得面对面关下的家属你的一切 把捆绑在身上的缰绳一条条解开鼓励前头下一条线一条 山 洞的口吻也渴望你闪过在什么时候就在这时候 Let's go It's our party go go Down down baby 让身体跟着 go Down down baby 闭上眼跟着我 Oh oh oh oh oh oh oh Going to come up Down down baby 请不要听我说 Down down baby 我的心是糖果 天大麦克风 带着阳光活力荡漾赶快跟随 DJ 麦同学的音乐脚步和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大家好我是品冠 天大麦克风 22:11，麦麦的周末一现场，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正在进行中，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在这首歌的同时呢，我要看一看在麦家族 My Home 点歌贴上面呢正在互动的同学们，看看哪些同学呢已经开始排队了哈。来来来来来， 在那河旁左岸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做谁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微笑彩烟消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你不不需挑最贵，只要想写的落叶，我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在咖啡店里看见你，而手里拿着手机在那里玩着微信，我是多想走过来搭讪你，可是又怕你，我万一让你不开心，最后惹你生气，故意拿了一把吉他弹奏了一首简单爱，就是想要抓住你的耳朵告诉你是我的菜，故意和你保持距离准备向着告白，想要给你一个惊喜但又怕你不来， 在那河旁左岸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做谁告白气球风吹的对街，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你不不需挑最贵，只要想写的落叶，我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会唱的朋友 亲爱想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亲爱的爱上你，恋爱日记飘香水的气，一种云的梦境全都有你交换在一起， 发生， 就是不想 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啊，麦麦的周末现场之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鲜辣麦克风正在放送中，就在每个周末夜周日的特别的版本呢，要送给大家各种互动一下哈。在今天麦家从麦 home 点歌贴当中，抢到节目沙发的竟然是 MIC 天使助力团，他说呢，8月25号是你的好朋友小新，小新赵有新的生日啊，很想点一首他的新歌《杜英才》，提前呢要把这个生日祝福呢送给他，生日快乐。另外我们很多同学有很多的一个共同的要求，看一下，的确有很多人在这个刷熏熏生日快乐，创作出如此风趣有哲理的歌曲，然后呢希望所有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曲的朋友呢都可以走出失落，走出迷惘哈。生活里面呢的确有很多很多遇到一些不爽的事情，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啊，工作上生活里，对不对，这走到大路上啊，但是你不能说因为这样你就会觉得啊，生活就是这么如此这般对我啊，我呢这么有才华的我，我呢这么有你知道独特的我，就这样吗？应该活出自己真正的一片天空，需要呢找到自己的节奏啊，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也都是最独一无二的那个美好的你。很多同学呢已经列队了哈，说希望可以在下周节目呢邀请小新来上节目，说很多很多的粉丝都很想他。我知道你们之所以列队是因为第一你们真的很想他，很爱他哈，一直呢给他很多很多的鼓励哈，然后呢正是因为有了你们，他才可以继续的每次发歌都是非常的有质感，对不对？这虽然不算高产吧哈，但算是这个高效，对不对？总会带给大家很多惊喜哈。在创意上，这次的新歌也很有趣，和小豪同学张静豪呢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互动。聊着聊着，突然聊到了一个什么呀？天妒英才，是不是？就有了这个妒英才哈。我怎么老想说赵英才呢？他最近的外号叫赵英才是吧？行，张有才，赵英才，好了。至于呢，下周他这个生日啊，打不打算在我们节目里过？我稍后发微信问问他。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新歌吧。 像个圆圈圈，有人心烦，有人意乱，又围观没人管，难关难关难关，慢慢也习惯，关键总是落单，多少期盼没轮没换，很显然都无关，天啊天，为什么还连乌云出现都有闪电做个伴，明猜我还，至少这天气由我掌管，天啊天，为什么还是这么蓝，那白云随便飘飘就能有个伴，明猜我还，除非将大人与我有关，独云彩我天生就不喜欢怨圈圈，让人心烦，让人意乱，太圆满不自然，难过难过难道还能难过天，试问何为简单，多少心酸惨绝人寰，很显然都有关，天啊天，为什么还是这么蓝，连乌云出现都有闪电做个伴，云彩我还，至少这天气由我掌管，天啊天，为什么还是这么蓝，那白云随便飘飘就能有个伴，云彩我还，除非将大人与我有关，连乌云出现都有闪电做个伴。 在你身边，擦肩不太明显，给点时间，有一天有悬念。 这首新歌杜英才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送给刚刚点播，应该是呢刚刚点播的众多同学们哈。这首歌呢是唱给这个追梦，哎呀，励志的感觉有了，对不对？呼吁呢正在迷失在生活也好、工作也好路上的同学们哈，相信天生我才怎么样，必有用。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连拥抱都没有勇气。 晚上麦麦的节目有嘉宾吗？哎，没听到哦，你别吓唬我啊，直播间就我一个人。对，对啊，今天很多同学呢来盖楼哦，都是小心小心，没事啊，小心的小心家啊，麦麦家就是我们麦麦家嘛，对不对？很亲就对了。看到骨朵儿质疑说，哎，你们确定不是机器吗？应该不是了啊。90后周周不该，你是在点播歌曲了吗？不该。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荧屏，由东方卫视原创出品的大型家装改造节目《梦想改造家》第五季登陆每周五22点档。梦想改造家第五季依然直击社会关注的民生热点。节目首期要完成一项公益改造任务，为了帮助一名93岁的老兵改善居住和养老条件，远赴河南平顶山。这次呢，他将在现实情况极度受限的情况下，在上海建造新家，然后搬到河南。在当今社会环境下，哪怕只有微小的力量，我们也希望通过公益的形式来影响河流的走向。梦想改造家的总导演段宏这样解读节目的公益心。经过近两个月的准备时间，2018《我的北京我的家》系列电视短剧正式开机。《我的北京我的家》系列电视剧力求说身边事，演身边人，道身边情。每集短剧的故事素材都从社区居民中广泛征集，并且由专业编剧改编成剧本。系列短剧故事将由固定的主线人物贯穿，每集涉及不同的主题和事件，拍摄地点也要突出北京特色。这部剧将于9月完成场景拍摄，并且拟于10月份在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和观众见面。下面为您介绍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早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假装我们还在一起。 麦九零他说，和一个懂你的人说话是一种减压，然后呢和一个不懂你说话的人呢，有的时候就是一种，你是不是在节目里说过这样的表达，和一个喜欢你的人说话是一种快乐，和一个不喜欢你的人说话呢，有的时候是一种折磨。所以呢点了刚刚的那首不该，在今天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有了自己的小小的思绪，也希望今天晚上你开心咯。还有哪位同学要点歌举手。 在心跳的世界，在活力的城市，跟 DJ 麦同学一起边走边唱。Hello， 我是 JJ 林俊杰。 天大麦克风， 形容 DJ 麦和我的听众朋友的关系呢？鱼和水吗？ 没有道理的爱你，没有道理的想你，这种感觉到来的不可思议。 有些有

思念让人慌，多喝一点酒，多许一些风，能不能解放？生活有些忙，前世有点难，闭上一只眼，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管？你最近好吗？身体可无恙？多想不去想，夜夜偏忧伤，真叫人就在我面前转呀转，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你的近况对许从朋友口中传到我耳畔，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除非你说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遗憾。生活有些忙，是有点难，闭上一只眼，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管？你最近好吗？身体可我想不去想，夜夜偏忧伤，真叫人为难。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你的近况的是从朋友口中传到我耳畔，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除非你说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遗憾。 袖手旁观，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老萧的现场版本的演绎，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继续延续一下这样的情绪。说说今天晚上还想听什么歌曲，最近有没有遇到哪怕是一首老歌但是带给你思绪万千的情绪，这样的旋律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吗？还是最近在生活工作上有了一点点的心得，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其实很简单，其实很自然，两个人的爱有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钟到十二点钟，周日晚上十点到十二点，两三小时，三五好友在节目当中聊不停，听歌欢唱唱不停。我们的古董儿呢来了，他说呢别问我是谁，一首老歌，王新平的这首歌我当然很熟了，我之前呢在还做上午档节目的日播的时候呢，应该是09年10年的时候呢，我在节目里面就这个播过这首歌曲，而当时呢还特别讲过哦，这首歌曲是我妈妈的这个拿手曲目，然后导致呢我就会唱哈，所以呢在节目里面当时在09年10年欢唱起来的时刻，很多人都猜测麦同学的年纪应该当时就差不多40-50岁左右的样子，导致我现在呢你知道这个深更半夜还可以主持夜现场的节目是吧，应该能想到当时我只有10岁左右啊，过了这个6-7、5-6年啊，现在是吧18-9刚好啊。一首老歌，最近呢在车里被他听到了，竟觉得是唱到了心坎里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老歌呢耐听经听啊，经得住这个时间的考验，他说我也是需要人来陪，不让我心碎，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仿佛说完了一切的欲言又止，仿佛再也找不到更加合适来诠释我心情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了，所以在今天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当中，我一定要点播这一首老歌，别问我是谁。 天哪，麦克风， 从没说过爱着谁，为谁而憔悴，从来没有想过的不对，我的眼中装满疲惫，面对自己总觉得好累，我也需要人来陪，不让我心碎，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其实我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罪，为何在夜里垂泪，

实里面遇见过这样的画面吗？看到一个人在你特别心爱的钟爱的餐厅应该是很开心的用餐，但是看到他却不至于说一定要是哭的状态，但是你可以从他的表情里面看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生活中的很多的不如意哈。那在都市里面，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面，这样的人其实真的不在少数。很多人因为工作，因为生活，有太多太多难以言表的苦，太多太多只有自己才能够理解和感受到的这种所谓的生活的不易啊。因为呢都说感同身受，但是世界上真的有感同身受这件事情吗？我一直都持这个怀疑态度。每个人的幸福，每个人的心酸，只有自己最清楚。这首歌曲来自15157朋友的点播，他说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福，用力爱过的人不必计较，愿深情不被辜负。

同学，每个周末夜记得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登录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贴心互动，微信 ID 麦家族全拼，青春有你 ，I'm 麦麦。 哈，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限量全球播放的两期节目当中呢，再次要感谢大家的美好陪伴。在23:55，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啊，哇，时间过得太快了，要跟大家好好的说一声晚安。希望大家在今天晚上呢，听过我们节目之后，都可以呢元气满满的，把有最最不一样的幸福感，最最不一样的动力哈、啊，最最美好的心跳声啊。放在下周即将到来的工作日当中，活力四射的迎接新的挑战吧。让我们下周六晚上9:00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再见吧。我是麦麦麦同学，祝你晚安喽。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